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3, Session 9. 天国的来临，第三部分，第九讲。我们来到第十三段， Section 13. Jesus is the Christ. 耶稣就是基督，或者说耶稣就是弥赛亚。Jesus is the Christ. 原著是第八十一到九十七页，第八十一页。In the preceding expositions, it has appeared again and again that the real and most profound explanation of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is to be sought in the person of Jesus himself. 过去这几段的诠释呢，让我们看到，多次的看到，天国已经来到的最清楚的、最深奥的解释是要在耶稣的身上，从耶稣的位格、耶稣的身上找到最清楚的、最真的、最奥妙的解释，说天国已经来到了。The secret of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lies in 天国的来到，这个秘密在于什么呢？在于 Jesus' victory over Satan， 在于耶稣胜过撒旦。 In his unlimited miraculous power， 在于耶稣无限的行神迹的能力。 In his unrestricted authority to preach the gospel， 在于他毫无拦阻的权柄宣讲福音。 In his pronouncement of blessedness， 在于他宣告谁是有福的。 AndIn the bestow of salvation upon his people， 最后也在于他具体的把救恩赐给他的子民。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毫无疑问的是， We are confronted here with the messianic Christ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我们所面对的就是弥赛亚性的、基督性的天国，就是说天国就是弥赛亚的天国，天国就是基督的天国，或者弥赛亚基督来了所带来的天国。 And that the entire fulfillment which Jesus proclaims， 整个耶稣所宣讲的整个的成就或者是应验 fulfillment as a present reality， 整个耶稣所宣讲的现今就是的这个应验或者成就呢， It'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he himself, Jesus, is the Christ， 是基于一个事实，就是耶稣他自己就是基督，或者是就是弥赛亚。 It is true that on the part of modern criticism,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deny this essential and indissolu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 and matter，Messianic office and gospel。 不错，现代的圣经批判学者们呢，尝试否认这个耶稣的位格跟天国的事实 person and matter 之间这个本质上的不可分开的关系，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职分和福音或者天国的福音之间这个本质上的不可分开的关系。现代的圣经批判学者呢，都尝试去否认这个关系。 It is well known that at one time Harnack thought he could detach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from the person of Jesus as the Christ, the Son of God。 有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就是哈纳克有一段时期呢，认为他可以将天国的福音从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这个位格能够分隔，就是没有耶稣是基督，没有耶稣是神的儿子呢，也可以考虑也可以理解天国的福音的。 And in recent times， 近年来 Bultmann for example expressed his opinion that the question as to whether or not Jesus considered himself to have been a Messiah is ofquote, secondary importance, unquote, with respect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gospel. 近年来布特曼 表达过他的意见，就是说，至于耶稣有没有考虑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弥赛亚呢？对于福音书福音的解释是次要的啊，耶稣有没有认为他自己是弥赛亚这个问题呢是次要的。But such statements can only be maintained if the gospel as it has been handed down to us is deprived of its clear and unmistakable meaning. 但是啊，我们若要坚持要维持这些的意见这些的看法的话，就首先必须将我们手上所有的福音书把它的最清楚的毫不含糊的意义把它除掉，就是说你说啊，哈拿卡说你不考虑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也可以讲天国的福音，布特曼也是这样说的啊，你不考虑到耶稣是不是弥赛亚呢啊，这个是次要的关系，也可以解释福音的。这些的说法呢，就等于首先把福音的最清楚的毫不含糊的意义除掉，你才能够考虑这些学者的看法的。Even the great liberal theologian H.J. Holtzman, 甚至那位伟大的自由派神学家Holtzman, H-O-L-T-Z-M-A-N-N, acknowledged very reluctantly, 也、啊、不是很甘愿地承认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remove the whole chapter of Jesus' messianic self-consciousness as a corpus alienum from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他也不甘愿地承认你不可能将耶稣那个自我意识，耶稣意识到自己是弥赛亚的自我意识，你不可能把它排除，不可能认为是天国的福音的外在的一个的概念，你不可能这样做的。 Because without Jesus' messiahship, the evangelical history loses its backbone. 因为若没有耶稣是弥赛亚，这个弥赛亚的身份的话呢，整个福音的历史就没有骨干了。 Later critics, including those of the form criticism school, made similar pronouncements. 后来的圣经批判学者们，包括形式批判 form criticism 这一派的学者们呢，也做过类似的宣称的。 Thus, for example, Debelius writes that, 例如、Debelius, D-I-B-E-L-I-U-S, 这个学者这样写道， The gospel is concentrated on Jesus' person. 福音是集中在耶稣这个位格的身上的。我先读德文，然后英文，然后中文。德文是这样说的， Nicht vom Reich hat ihnen etwas mitzuteilen, sondern unter dem Zwange des Reiches teilt sich mit. 英文是， It is not that he has something of the kingdom to share with them, but rather that, by virtue of the compulsion of the kingdom, he communicates himself with it. 这位 Debelius 他是这样说的，不是说耶稣有什么关于天国的事与门徒们分享，不是的。反之，因为天国是带着势力的、暴力的来到，所以当耶稣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就是在传达他自己。 He communicates himself. Not only with his word, but also with his person, h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耶稣他负责将天国带来，不单单透过他所讲的话，就是透过他自己将天国带来了。He is not only the mouthpiece for God, 他不仅仅是上帝的代言人，上帝的出口， but the source of energy of the new being in which, according to Debelius, the real essence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consists. divested of its mythological mode. 那我们考虑 Debellius 他怎么说哈？他说，耶稣不单单是上帝的出口，他是那个新的存有的原能的源头。而这个新的存有呢，根据 Debellius 的说法呢，就是天国的真正的核心啊。这个天国先要把这个神话的这个外壳除掉。那我们不承认啊 Debellius 他对天国的看法，要把这个神话拿掉啊，因为他是啊形式批判学派的。但是呢，连这种的学者也会说啊，耶稣基督他就是天国的核心意义之所在。In a previous section, we have proved that, 在我们前面有一段我们已经证明 the whole idea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of a messianic determination. Ritterbaugh 说，我们已经证明了整个天国的概念呢，是由弥赛亚这个位格所决定的，就是说整个天国必须要有弥赛亚才能够被理解的。This is true not only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of the later Jewish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不单单是旧约是如此，就是旧约讲到天国就是讲弥赛亚。不单单是后期的犹太教，当他们期待未来的时候是如此，就是说期待天国的来临就是期待弥赛亚的来临。But also in Jesus'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and the Messiah,especially as the Son of Man and correlate concepts. 不单是如此，当耶稣宣讲神的国，宣讲弥赛亚，特别是身为人子宣讲弥赛亚，还有天国跟弥赛亚有关的概念的时候，当耶稣这样宣讲的时候也是如此，也是说到天国就是弥赛亚带来的国度。We have considered this relation only in an objective sense.到目前为止 ，Ritterbaugh 说，我们仅仅是从一个客观的意义上来考虑这个关系，就天国跟弥赛亚的关系。That is without paying attention to Jesus' messianic self-revelation. 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注意到耶稣身为弥赛亚的自我启示。注意自我启示。Our discussion dealt chiefly with those pronouncements.That speak of the coincidence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and the coming parousia of the Son of Man. 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讨论主要是关于那些耶稣所讲那些天国的来到和人子的来到同时出现的那些的话语。 Now, however, we must lay full emphasis on the subjective aspect. 但是现在呢我们必须完全的去强调主观的这个层面 ，in such a way that the whole of Jesus' proclamation or the fulfillment that is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as a present actual reality runs parallel with Jesus' self-revelation as the Messiah, who has been sent into this world by God, a self-revelation on which his proclamation is based. 现在我们要注意什么呢？耶稣整个宣讲，耶稣讲到应验成就的整个的宣讲，也就是说讲到天国的来到是现今具体的事实，整个的耶稣的信息呢是与耶稣作为弥赛亚的自我启示是平衡的。耶稣启示他自己是弥赛亚，是上帝所差遣的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自我启示呢就是耶稣所宣讲的信息的根基。 In this connection, that of the fulfillment, it is especially the present accomplished significance of Jesus' messiahship, which is at issue. 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特别是讲到应验的时候呢，问题之所在，特别是耶稣身为弥赛亚是现今成就的一件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耶稣的现今是弥赛亚啊，这个重要性就是与天国来到的关系。 For here we also encounter the assertion of the exclusively eschatological school. 再来一次。 For here we also encounter the assertion of the exclusively eschatological school. 因为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要面对这个彻底末世论学派他们的声称， which recogniz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kingdom of God and the Messiah, but ascribes a purely future meaning to both. 这个学派承认神的国和弥赛亚之间本质上的关联，但是这个彻底的末世论学派呢，他们认为不论是神的国或者弥赛亚，他们的意义都是未来的，神的国是还没有来的，未来的弥赛亚是还没有来的，是将来才来的。 In the same way, that Jesus is supposed to have spoken of the kingdom as an exclusively future entity, he is also said to have spoken of the Messiah, the Son of Man, as the great figure of the future. 这里呢, Ritterbos 要说, 彻底的末世论学派讲两方面，第一方面，他说正如他们认为耶稣讲到的天国是完完全全一个将来的事实。同样的，耶稣说到弥赛亚，说到人子的时候，也是讲一个将来一个伟大的一个的人物， Schweitzer Albert Schweitzer 这个彻底末世论的学派的学者， Schweitzer gave pregnant expression to this thought in his phrase Messias Designatus. Albert Schweitzer 这个彻底末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呢，他用这个名词来表达这个将来的这个意义，就是弥赛亚候选人，或者是弥赛亚后任，在等待，已经指定了后任的弥赛亚。 As such, Jesus is supposed to have considered himself. Schweitzer 认为耶稣是这样看他自己的，是一位后任的弥赛亚。 That is, as the one who was appointed and destined by God as the Messiah in the great cosmic revolution. 就是说呢，耶稣认为他自己就是那位上帝所指派的、所预定的，在将来那个伟大的宇宙的天翻覆地的这个改变的时候，那个的弥赛亚。 This radically escha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Jesus' messianic self-consciousness is still energetically defended by such authors as M. Vanner and F. Bury. 这些的学者们， M. Vanner, W-E-R-N-E-R, 还有 F. Bury, B-U-R-I， 这些学者还是努力的去维护这种 彻底末世论的解释，就是对耶稣基督的弥赛亚自我意识用一种彻底的末世论的方法来解释。And another writer, that is Michaelis, 另外一位的作者就是Michaelis, M-I-C-H-A-E-L-I-S, adopts the term Messias Designatus, 也用这个 后任弥赛亚这个名词， but he means by it that Jesus' messiahship only began with the events of Easter and Pentecost. 但他的意思乃是说呢，耶稣呢只是在复活和五旬节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的弥赛亚的职分。Thus it would follow that Jesus did not lay claim to the messianic dignity during his earthly life. 这样子呢，结果就是 这些学者们认为，耶稣在他地上的生活的时候，并没有宣称他有弥赛亚的尊严，but only held out the prospect of messiahship for the future. 他只是期待在将来他会是弥赛亚。As we shall show in more detail, this thesis contain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ruth. 我们 在下面会更仔细的说到，这个论点呢本身有一点真理，啊。 的元素的。Insofar as Jesus, for a not inconsiderable part, refers the exercise of his messianic office to the future. 因为耶稣、不仅仅是稍微偶尔的，他不仅仅偶尔的提到他的弥赛亚的职分是未来的。And in such cases, not infrequently speaks of himself as the coming Messiah. 在这些的个案里呢，耶稣常常说到他自己就是将要来的弥赛亚。Voss, 霍志恒 rightly pointed out that, 霍志恒正确地指出 often when Jesus speaks of the parousia of the Son of Man, 当耶稣常常说到人子的降临来临的时候， this must not be translated as the second coming. 我们不应该把它翻译成为再来第二次来， but simply as the coming of the Messiah. 只要说人子的来到就是了。参考马太福音第24章第27节第37节和第39节。 In the same way, Jesus speaks elsewhere of his future revelation as of his coming. 同样的，耶稣在其他地方讲到他将来的自我显现、自我启示呢，就是他的再来。 Mark 13:26, 马可福音13章26节，马太24章42节，路加福音12章40节，路加福音17章30节，路加福音第8章第8节起。 From all this we might superficially infer that，在这一些的经文呢，我们可以很表面的来做一个推论 that the Son of Man has not yet come， 人子还没有到，还没有来。 And the consistently eschatological view therefore， 因此呢，这个彻底末世论学派的观点 wants to understand all the texts where Jesus calls himself the Son of Man in an anticipatory proleptic sense。他们要我们这样理解，每一次耶稣提到他自己是人子的时候，都是期待未来，把将来当作是现在来论说道。那这段呢 Readerbos 要说的是，我们不完全认同彻底末世论学派的观点，但是耶稣的确有讲到他自己是将要来的人子或者弥赛亚，不是第二次来，就是将要来就是了。但是你把这些经文再做个推论说，哦，那么人子就是还从来还没有来过呢，就错了。再讲哈，耶稣有讲到他人子弥赛亚将来要来，但是不能推论说他从来没有来过，不能推论说耶稣没有感觉到，没有意识到现在在地上这三十多年呢，他现在就是弥赛亚，不能做这个推论的。我们下一讲从这一点开始再继续讨论，耶稣就是基督，耶稣他有这个自我意识，他是基督，是弥赛亚，是人子。